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今年是中越建交65周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时发表讲话说，中国曾经全力支持越南开展民族解放斗争。今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的主要研究成果青蒿素，就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为支援越南而开展的抗疟疾药物研究。2015年，屠呦呦的名字被全世界记住，他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而屠呦呦获奖后说，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这个研究团队是一个代号为523项目的神秘科研组。屠呦呦，青蒿素与523有什么样的关系？青蒿素的研制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寻访到了原523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张健，523项目重要科研人员之一宁殿喜，以及历时7年编写《523与青蒿素》一书的作者黎润红，为您揭开那段历史记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李瑞。今天我将带您去探访三位与523项目颇有渊源的人，他们有的是523项目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有的是参与523项目的重要科研人员，还有的是为523项目著书立传的医学工作者。他们将从不同视角讲述523与青蒿素背后的故事。今年90岁的张建芳是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老人十分激动，并回忆起前不久他与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见面的一个场景。 在一次在广州开会，世界卫生组织来了一个负责人参加他这个会议，休息的时候正好我到他那儿去，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也跟我碰上，他说这个张先生原来是523项目办公室的主任。哦，那个人上去就抓住我的手以后就说，哎呀，要是没有523就没有青蒿素，没有青蒿素我们就很难控制几百万病人呐。谢谢你们，俩手攥着我在那的时候摇摆了大半天呢，说谢谢你们，两个手拉着我，谢谢你们。 让世界卫生组织和全世界饱受疟疾疾病困扰的人们感谢的523项目，源于上世纪60年代中国支持越南开展民族解放斗争。当时正值越南与美国交战，两军深陷热带雨林，饱受疟疾病害，几十万居民因为疟疾大量生病死亡，而全球当时却没有有效的抗疟药物。就在那时，越南领导人请求中国援助。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下，1967年5月23号，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会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后项目代号称为523任务。随后张建芳与同事召集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了523科研集体。当时这支科研团队可以说是一支研究抗疟药物的国家队，这一领域的全国最顶尖专家全都汇聚于此，屠呦呦也在其中。而当时的科研条件极其艰苦，屠呦呦为了把一副中药制成药片，几次找到张建芳副主任帮忙。 开开始屠呦呦是搞了个胡椒， 一种中药， 老百姓民间的呀，说这东西可以治疟疾，他就抓住这个做这个呢。他怎么吃啊？就扎成片子才能好吃啊，不能压片子， 没有压片机。 他还真不辞辛苦，弄那个大瓶玻璃瓶子装了半罐的那个东西，拿着坐着公共汽车跑到我们这儿来，然后我就出来，有什么事啊？他说：“你看，帮我们想办法压成药片子。”我说：“好吧。”到处打电话，后来找到青云桥一个小药厂，他那儿能够压这片子。 满北京的找这种能把胡椒压成 药片 的这么一个机器。 他就跑到坐公共汽车，跑到哪里去？听人家给压成片子，送给他们，就是连他们提出解经来以后都不能压片子，都跑到协和压的片子。 张建芳告诉我，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通风不好，屠呦呦吸入了大量乙醚，得了中毒性肝炎，而设备不完善导致的一次火灾更是险些要了屠呦呦的性命。 屠呦呦让那个乙醚呀害了他了。 为什么？ 为什么用这个乙醚的时候处理这个植物的青蒿，把青蒿弄来处理，一步一步的来 提炼， 使它把植物里头呢，它都有一种叫做结晶，就是小白的像白粉子一样，但药的小白粉那那么少的东西，那个东西呢就是结晶了。你不把那个东西提出来结晶，它还是草，就是这个意思。还有许多杂质乱七八糟的，这个胶啊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那移民的时候啊它用的量很大，这个房子里头呢有暗室，温度太高， 实验室， 在实验室 不透风。提炼的过程当中，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面就接触到乙醚了。 对呀、啊，屠呦呦肝炎了。 屠呦呦 休息了半年，乙醚把它熏成肝炎了。 那后来经过多长时间治好了？ 他休息了半年了。 半年之后呢？ 又上班了。 又恢复到工作当中。 又上班了。还有一个呢，屠搞这个实验室，实验室着了火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也是74年了。 哦，着火了。 整个实验室着火，把仪器设备都烧掉了。 那人呢？ 人呢？人跑出去了，没死。 挺危险的。 没死人。 但是屠呦呦也在是吧？ 对呀、啊。 这是为什么会出现着火的情况？ 这个移民的时候一见火就着啊，那老一点实验室着了火了，所以说 研制这个过程真是太艰难。 除了屠呦呦，与他一起奋战在研制药物一线的几百名科研工作者也展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523项目重要科研人员之一，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疟疾室主任宁殿喜就曾带着他们研制出的新型抗疟药深入越南战场临床试验，这一经历也是九死一生。 1970年，我们军队总部呢组织了一个军事专家考察团，我是属于卫生防化组的成员。我们去的目的呢，主要是我们把我们已经研制的抗药新药啊，要做现场考证。如果能够在越南流行区的现场呢，他们能得到好的结果，我们就会及时的援助他。 那当时是带着防治类的药物哈进入到越南战场的，但是越南战场还正在进行着战争。 对对对， 危险程度可想而知啊。 我当时是29岁嘛，把生死已经置之度外了，就已经树立了这种献身战场的这个思想准备。 哦， 尽管 很可能它是一个万一的情况，但是呢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据说当时很多人都写了遗书是吗？ 是的，也可以说是遗书，就是要把自己家的联系地址啊、亲属姓名啊，以及有什么要嘱托的事情啊，都留了个条，留到了国内。 那个时候您结婚了吗？ 结婚了。 爱人也没有告诉吗？ 没有告诉我。跟我爱人讲呢，我说我去海南了，所以家里人是一直以为我在海南现场，但是所经历呢却是风险，还是真是有风险的。 您能给我们讲讲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风险是哪一次吗？ 我们一路很艰辛，我们是从这个越南北方徒步走到越南南方前线，去的时候走了将近两个月， 徒步 每天都是走40-50公里吧，但是我们身上还背着这个将近40多斤50斤的行囊，包括武器装备。在这个去之前，我们在南宁也经过了这各种枪支的和手榴弹的实弹演习，也经历了一个星期不吃饭只吃压缩干粮的这个生活体验。 那真正到了热带雨林的时候，这个情况会比之前准备的时候还要更严峻一些吗？ 是的，这个每天可以说都有飞机在这天上来巡查， 美国的， 甚至呢有轰炸。 遇到过轰炸吗？ 遇到过一次，是呢我们穿越9号公路，当我们过了9号公路之后，刚爬上山坡，美国的 B-52 飞机就开始了地毯式轰炸，所以我们在这个山坡上看到我们的身后的远处一排排的这个烟尘的起来啊，这个、 炸弹扔下去、 对，场面比较宏观，但是呢，作为我个人没感觉恐怖，因为比较恐怖的是啥呢？是我们有一次到了一个教练站，刚刚这个放下行李休息，我呢就是在外边脱了衣服想擦擦身子，突然的话呢一阵炸弹的轰鸣声，弹片急速的扫落了我头上的一些这个树枝碎叶啊，我的同事的话呢也呼唤我说，这个小娘快进来，我随即就跳回了这个演播坑。实际上的话呢，这次的话呢幸好这些残余弹片没有炸到我，所以他们说你捡了一条命 啊！当时这个炸弹估计就是落在您的身边。 这是一次比较惊险的。还有一次呢，就是我们过一条大河，我们坐的这个独木舟，整个这个船呢，行驶在河的中间的时候，突然从这个对面的山夹子上的传来了直升飞机的轰鸣声，这个很快就到我们头顶。它到我们头顶的时候呢，正好是我们在往前去有一段距离，往回来距离更长，所以护送我们的这些越南同志呢冲锋枪已经都子弹上膛，枪口对上，我们呢这个也是帮助他们一起滑行，我们手头没有啥，我们就用手，因为是独木舟嘛，急速的这个靠了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直升飞机已经在我们头顶上呢。为什么这直升飞机没有扫射呢？采取攻击行动呢？后来才知道，这个飞机呢，它是执行别的任务。实际上，它要是对我们施加这个扫射的话，我们这个目标肯定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那可以说是这么危险哈。几次与敌人几乎是面对面，也遭遇了敌人的炸弹的袭击，九死一生。逃过了一劫又一劫。那整个在越南您这次执行的医疗任务采集会的数据最终怎么样？有没有对咱们这个523科研项目有所帮助呢？ 当然是有了。我们带去的这个防越三号片呢，我到他们的后勤的这个医院亲自参加了这个药物的考证。等我们到了河内的话呢，大使馆的人员的话就跟我们说，就是咱们的这个防越三号片呢效果也是反应非常不错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更有效的抗疟新药，科研人员的大无畏精神还促使他们敢于以身试药。宁殿喜就曾经用自己的身体试药过三次，给身体也是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当时在研究这个抗药新药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现在看来还是印象很蛮深的，就是有关科研人员这个自身试药的问题。作为我们当时的那种条件，研究新药的自身试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为什么要以自己的身体来试药？ 自身就带头嘛。我就 曾经参加过三次新药的试服，它是从小剂量到中剂量到大剂量，这个大剂量是超于临床使用的剂量，目的就是来考核这个药物使用的安全范围安全性。我曾经在一个药物的试服当中，我吃的是大剂量，这个大剂量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毒副作用了，但是这个毒副作用呢，不至于危及生命。在吃那个药的时候，因为我吃的大剂量嘛，转酶一度升高到1000多单位，高了。 那相当于是正常的，应该是。 正常的这话，你可以说是几十倍了吧。 那当时有没有什么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呢？ 有，胀肚，休息了一个多月，保肝治疗啊啥的，这个逐渐恢复了。 包括屠呦呦、宁殿喜在内的科研人员，为了得到最可靠的数据，都曾经以身试药。而在这其中，最危险也是最让人感动的是原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副校长、青蒿研究中心主任李国桥教授。他把带有恶性疟原虫病人的血液注入到自己的体内，试图通过亲身试验体验病情变化。张建芳副主任回忆说， 李国桥这个贡献就在什么呢？他开始是搞针灸的，针灸大夫，在那里是搞疟疾的时候了，针灸有没有效？在卫生部有意见的时候呢，针灸如果有效，那么我们援助越南不是很好吗？请他们培养一批人学会针灸，又不用药，拿针一扎就能够顶住，多好啊！这想法很好的。结果到了海南的时候，连着搞了2-3年。不行，你怎么判断它效果不行行不行呢？李国桥的是这样的，把尿疾病人的血抽出来给自己打进去，背着大家伙，他也跟大家伙说，大家伙干嘛，说你这样子很危险的，每免一粒抽打进去，打进去以后的时候拿显微镜一个钟头抽出来血来，一个钟头抽出血来。一般的临床上怎么办呢？判断疗效就是看发烧不发烧，不发烧了这就好了，圆虫没有了这就好了。他不但看你发烧，不但看你圆虫没有了，还看圆虫的形态变化。我把我自己的血一个钟头抽一次，我看看这药下进去以后，第一个钟头过去以后怎么样，第二个钟头过去怎么样，第三个钟头过去怎么样。 那自己很危险啊。 很危险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叫彭副院长，他分管，我们一起下去，一个组一个组的下去。到那儿的时候，他们组长汇报了这个事儿了，彭副院长很紧张啊。这个恶性尿啊，外来人口就是没得过，没有免疫力的，弄不好一团一团的尿原虫堆在血管里头， 致命了， 病死的挺多的。他这个很危险，就是当时的时候，彭副院长就说他这个组长，说你这精神很好，但是很危险，以后不能这么办。 还好李国桥最后没有生命危险。 李国桥，当然他是医生啊，他预备着抗尿药呢，老药吧。我有点不感觉，以后我马上就服药下去，药下去怕止不住，我用药量大一些。他自己就是有点数还是。但是这是冒险呢、 冒险。 李国桥的功劳还很多呀、他以后大家都不搞了以后，他在非洲搞了一个岛子，就是在岛子上头，我综合措施灭掉疟疾，搞了好几年，很有成绩。 现身呢？现身。 多次采访过李国桥教授的北大医学部黎润红，对李国桥的奉献精神也极为钦佩。 在非洲治疗疟疾，还有就是去推广的这一块呢，就是广州中医学院李国桥老师他们做的特别好的，也是做了特别多工作的。就像今年的时候，那个科摩罗，这是一个小岛国，然后由于李国桥老师在他们那边做了将近7年的这种就是工作吧，使得他们的疟疾的发病率从原来的97%，现在下降到说今年为止他们整个国家就只有2个人感染了疟疾，而且这2个人感染疟疾还都是从别的地方，就是说输入性的疟疾，所以呢他们的整个国家 对中国这种青蒿素类药物还有对中国的科研人员都是特别的感激。 嗯， 对啊，我觉得李国强老师真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就是抗疟这个工作，尤其是在非洲国家。李老师都已经80了，还经常的往非洲跑，然后就有一次去在非洲的那个飞机上发生了脑梗，然后把同行的这些人啊都吓到了，然后以后就坚决不让他再出去，因为毕竟坐飞机坐的时间也很长嘛，嗯，年纪也比较大了。 嗯， 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今年是中越建交65周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时发表讲话说，中国曾经全力支持越南开展民族解放斗争。今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的主要研究成果青蒿素，就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为支援越南而开展的抗疟疾药物研究。2015年，屠呦呦的名字被全世界记住，他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而屠呦呦获奖后说，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这个研究团队是一个代号为523项目的神秘科研组。屠呦呦，青蒿素与523有什么样的关系？青蒿素的研制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寻访到了原523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张健、523项目重要科研人员之一宁殿喜，以及历时7年编写《523与青蒿素》一书的作者黎润红，为您揭开那段历史记忆。黎润红从2008年开始编写《523与青蒿素》一书。这期间他采访了包括屠呦呦、李国桥等在内的50多名当年523项目的科研人员。在他的印象当中，科研人员敬业奉献、忘我工作的故事数不胜数。 在早期的时候，他们用好多那种有挥发性的溶剂来进行青蒿素的提取，挺常见的。就比如说有用乙醚提取的，有用苯，还有用溶剂汽油，这些提取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些溶剂都有挥发性嘛，所以呢就是像早期在中医研究院，他们可能用乙醚为了扩大进行提取有效部位的时候，他们用了好多的那个大缸进行水浴，用那个乙醚，结果呢就有一些同志可能因为吸收的这种乙醚过多，引起了一些就是脏器的中毒的反应。然后呢还有像云南他们那边也是在提取的过程中，这种乙醚具有挥发性啊，还有一些科研人员可能像罗泽元老师他们当时还怀着孕也在做这个实验呢。就他有好几次因为这个事情晕倒在实验室的，也有，也很常见。 那对胎儿有没有影响？ 对啊，他们当时也很担心呢。后来呢，不过还好，就是说他们就说很庆幸当时生下来的孩子是健康的。对，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挺常见的，因为设备比较简陋，就是各种排风啊，就是这种通风条件不是太好，可以说是当时523办公室是汇集了全国最先进的这个设备来做。他们做那些什么电竞啊，做质谱啊，都是到公安部去做的，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全国最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可能全国只有一台或者两台设备，就是通过523办公室的协调，然后都用于做这些新药的这种研发。 其实从青蒿素中提取抗疟药物之前，523项目的几百位科研人员对上百种中草药进行了试验，但全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就是在这一次次失败后，科研人员又一次次投入到接下来的科研攻坚当中，这才让青蒿素得以最终脱颖而出，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张建芳回忆说， 这个搞这个中药的是两大块，一大块从民间去搜的，从书上去搜的，还有呢就是从已经有的这个做实验改造，比如说长山 唱山呢是我们中国很古老的一个抗药药，这个呢是我们这个老专家叫傅峰勇，是他在解放以前就从这个唱山这个草药里提出结晶来了，来治疗尿急。 那这个药为什么没有大范围？ 他为什么不行呢？不是用它给原药就不行了吗？他这药缺点是什么？效果挺好，他缺点就是吃了以后咳嗽，老咳嗽。 哦， 因为那是打仗啊，越战是吃了药潜伏在那里，老咳嗽，那不被人发觉了？ 所以这个药就不行了。 这没有，这要抓住，投了很大力量。这北京三家三个大单位，北京力量很强的 研究它， 抓住研究中改造它的化学结构，能够克服它咳嗽的问题。 嗯， 这个呢花了好几年时间，最后没成功 啊。这也是五二三项目当中的 对呀， 一个科研、 这首先终于就先抓这个已有的这个改造 啊。那长山不行之后有没有其他的项目跟进了？ 多了， 还有什么？您举个例子。 清朝没有提出解经了以前，就出来的叫什么呢？仙鹤草。 仙鹤草。 鹰爪。 嗯，鹰爪。 南罗。 南罗。这个药怎么样？ 鹰爪、南罗，这是海南岛的。海南岛好几个小分队在海南岛到处去调查去，这调查出来了，鹰爪很好，他们北方没有这个。 嗯。 效果挺好的。 嗯。 然后一发现，在民间一发现，好，马上也做了一些小猴子啊，这些一试验，就99%，效果很好啊。 那这个为什么没有推广下来？ 你看，这个已经投入了很多力量，像中山大学、广州好几个研究单位的专家投进去搞，已经搞出什么了？搞化学结构都分出来了。 哦。 但是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呢，药源不行。 药源不行， 哎，鹰爪这个东西啊，药源少，不能大量生产的，它是那个木本的东西， 嗯，只是在 主要在海南那一块地方有这个，它不挺好诉讼，全国很多地方省里都有挺好，这个我们当时都很寄予希望啊，效果很好，还有像这个仙鹤草，这都是比较强的大的单位，上海的两个药物所。一个叫医工院，一个二医大，上海的力量相当强，主要力量都投进去了。 仙鹤草， 哎， 这个又为什么不行呢？ 治疗的有效量和毒性比较近，这一个东西呢，它是管治病的；另一个东西呢，是有毒的， 有毒副作用， 有毒副作用，有毒。这两个东西很近，你既治了病，又有了毒。这不能要这个。 虽然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但功夫不负有心人。1973年，五二三项目的科研人员经过临床研究，取得了与实验室一致的结果，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生。1973年9月，青蒿素首次用于临床。由于涉密，1979年关于青蒿素的研究成果才陆续发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青蒿素类复方药物被带到东南亚、非洲等几十个疟疾高发国家，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贡献，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也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别大奖。在张建芳、宁殿喜这些老五二三人看来，密切合作、忘我工作、潜心钻研、不计名利，使青蒿素得以研制成功并走向世界，就是千百万人生命的重要。 诺贝尔奖获得之后呢，屠呦呦老师也是多次提到青蒿素研制的过程当中，他总会提到合作这两个字。 这个合作呢，首先是五二三任务的这个性质，它本身是一个国家下达的一个工程项目，它又涉及到的多专业、多学科、能多多环节的，不是一个单位、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这么一个系统工程项目，它就 本身就要求你需要进行合作。但是五二三项目合作的特点是啥呢？一个是这个任务的重要性，说大家都以参加这个项目为光荣，为作为使命感，积极的密切。第二个呢，五二三项目呢，它是一个有高度集中组织领导安排的协作，每一个任务的完成都是通过这种组织采取了优势互补，利用各单位或各专业的优势条件，积极的密切配合，采取了接力棒的这样的这个进行研究，所以就使这个项目开展的非常顺利，高效高速的完成。作为一个药，作为多个药，都是这样，在这个合作当中，大家是开拓了思路，是不计名利。那时候的单位不考虑到单位的个人利益，所以整个这个合作呢的话呢，是在五二三项目当中体现的非常的突出。 嗯， 所以我们把它也称为五二三精神。 没错，这就是五二三精神。在今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几乎一夜之间，五二三项目迅速进入大家的视野。而在五二三背后默默付出的科研工作者们的故事也将更多的被后人熟知。因为身体原因，屠呦呦教授谢绝了我们的采访邀请，但他对我说希望向听众转达他的歉意和想法。他认为荣誉属于我、团队和国家，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李瑞，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出门穿不够，人比黄花瘦，常望远处想，必无身边忧，心宽不好斗，无病也无愁。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立新。讲点忙呢，赶上周末啊，咱们来他个风险系列。那位说你瞧瞧这个赶上休息日讲点轻松愉快的，哎，要我说啊，还是那句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吧？不还有那么一句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哈，生活当中有时候啊紧张着点儿，有些事情这个多问几个为什么，脑子里头啊 有那个必要的警惕性，甭管对什么啊，甭管是对这个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啊，社会上的碰到的一些事儿啊，还是对自个儿的身子骨，哎，都得特别的